下面请听《四世同堂》当中的主题歌。再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 才越小心，出岭略路迢迢，涉水登山那关键，好容易盼到新宫，谢谢卷题 哇、wow。 五更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与梦青石梦不成莫不是冬夏难他三更月莫不是山秀难尽无言风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也是不能 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似冰清，铜铃为直等等的心梦，可迟迟好迟战兢兢玉体淡淡淡的花容，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悲痛痛将何以愁情，又何以归情，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从今后一见梨花一我的妃子啊，一世不明不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一旧情持关联兵地，再不能沉香亭普调青天，再不能弯月楼头通弯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夜深思雨到青浓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处，几度思量几痛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那雨声更紧，廊儿内残灯儿半灭，雨踏如冰，柔肠儿九转多急，多急欲断，泪珠儿千行万点，万点痛红。 听众朋友，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